吹清明的风，等故意播种与山野的手，同看星空。你叫做什么？在树影之中，在夜里醒着，和我一样沉默。我们聊几天就点亮了篝火，时光偷偷经过，像花瓣坠落。我曾赶了很久路，你做了很久梦，能交换真心就已过冬。许多孤独夜晚像落叶漂流，可它总有办法，有潮汐在枝头。我们会遇上，像世界会如常。我收藏理由送你的萤火，是沿途捡的一些快乐。你叫做什么？名字有多温柔？请告诉我吧，也不笑的时候。我们聊几天就点亮了篝火，时光偷偷经过，像花瓣坠落。我曾赶了很久路，你做了很久梦，能交换真心就已过冬。许多孤独夜晚像落叶漂流，可它总有办法，有长心在枝头。种子会发芽，你就会做了个下雪的梦，像飞鸟穿越过乌云重重，不管去哪，希望你快乐。就算时光经过像花瓣坠落，就算孤独夜晚像落叶漂流，春天毫不在意，没关系，别哭泣。等爱相遇的时候，所有的美好回到枝头，过了冬。来交换故事吧。